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闫一的故事。本该成为一名设计师的他，为何在毕业后选择进入传媒行业？几次就业创业却几经职场挫败迷茫之时，他为何选择重回象牙塔？怎样的备考经历让他至今记忆犹新？拿到 MBA 毕业证后选择再度创业，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他如何掌控全局，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团队成功完成第13届全运会的大项目？本期人物空间，请听闫一讲述他的奋斗故事。那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闫一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的故事。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当然他可能跟你的工作也可以稍稍的结合在一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灵感。 对， 说到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专业，实际上你是本科学了4年的美术专业。 对，我本科是在天津上的啊，天津美术学院， 天津美术学院 工业设计，当时是。 哦，不是，你美术学院里怎么又学到工业设计了？ 因为美术学院它分设计院还有造型艺术学院，设计就分很多设计，比如环境艺术设计、工业设计、装潢设计啊等等。 嗯， 然后造型就会放国画、油画、版画这些，分的比较细。 我们不太了解啊，工业设计。是设计什么呢？ 工业设计它范围挺多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手机、电脑，小到一个小螺丝，大到一个就是汽车、飞机，它都属于工业设计的范畴，所以它比较广。 那你就说你除了学摄影以外，实际上你在上学的时候，这些刚才你说的东西你也都学？ 对，其实我们主要专业就是工业设计嘛，那些只是其他一些就是课。 人家说你学完工业设计，你应该是毕业以后啊，到这个设计手机的公司也好， 对对对， 啊，是其他的这个公司也好，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做技术人员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嗯， 但是你实习的时候，你跑到了天津电视台，也是因为你爱好这方面，想向这方面发展才去选择的。 当时呢，可能因为学工业设计呢，如果想发展好，大部分要去南方，因为南方的一些基础条件、设备条件，包括它的那种人才呀，南方要比北方强很多。所以我们系大概可能有一半人从事了本专业，但这一半人基本上都去了南方， 就这些大的这些公司， 对， 一些生产企业啊， 对， 深圳呀、广州啊， 对，尤其深圳，他们那边包括一些他们那小商品啊，这些它会比较发达。最早的想法其实就是不想去南方，想留在北方， 不想留在天津。 对，后来呢，就是当时我对那个影视后期其实比较感兴趣，自己 那还是跟你这个摄影课的影响有一些关系。 对，就是自己没事也是拍一些视频啊，觉得挺有意思。 而且你觉得你可以应对这些 操作， 也是专门就是自学的，然后去报一些学习班啊，或者自己在宿舍研究研究， 有底子。到这个电视台实习是做后期吗？ 算是那编导吧，然后主要就是做后期。 编导就剪片子。 对，就剪片子，实际上 其实也挺枯燥的。 对啊， 所以做了两年以后离开了。 对，因为我们当时是那会儿做一个迎接奥运的一个大型的综艺节目，然后那一段比较累，然后做完那个呢，后来就想想，觉得这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呢，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工作，还是挺痛苦的。后来就 休整一下。 对对对， 休整一下。回来之后选择了创业，是自己有这个想法啊，还是说跟着朋友一起啊？ 当时也是跟朋友一起吧，当时也是那会儿可能年轻，然后对这种社会啊各方面还不太了解，但是就是比较想创业。然后呢跟朋友正好在通州那边，当时来北京。 在北京到通州那块儿。 对。 做什么项目呢？ 那会儿是当时那个就是一对一的家教啊，那会儿是正是怎么说呢，是 比较放心会爱的时候。 对，说雨后春笋般那种发展，正规的不正规的其实都挺挣钱。然后正好我一个朋友在北京一直做这块儿，然后我就把他通州那个校区等于说承包下来。承包下来呢，我跟朋友就一起做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文化课的教育。 投身到了这个教育领域。好做吗？ 开始其实还是说白了没有这方面的从业经验嘛。只能说是好在是那边有一些现成的，因为他们已经运营了一段时间。就是边学习边去了解，坚持了可能一年多不到两年。 也退出来了。然后 对，因为可能倒是也没赔钱，但也没挣钱。所以 当时你也算股东吧，也是。 对，也是股东。 退出来之后就做这个舞台美术设计。 也没有，当时做了一段别的，就是办过一段时间的杂志啊。 其实也还一直没有离开能用上摄影的这个范畴。 就是肯定就是还是偏专业的地方还是要会用 美术哈。 对 对 对，美术方面。 到了2013年的时候你又重新去考研了，而且考上了啊。那是毕业多少年了？ 六七年了。 在社会上工作打拼了六七年之后，为什么会选择重新去考研回到校园呢？ 当时可能工作也比较累。然后呢自己觉得在这个自己的职业生涯上可能遇到一个瓶颈期了。就不知道怎么去再往上突破自己。所以就说想想办法吧，那怎么办，就是想看一看更多的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东西。所以选择了说考研。 其实考研也不是很容易的。也挺累的。 对，也挺累 的。这个复习啊，然后一门一门考试啊，最后考到了这个中国传媒大学。 对， 读的是 MBA。 对， 这个那就偏商务了，等于是。 对，其实很多人也问我，你学美术的，你考研，正常来讲你还应该沿着这个艺术的道路，你去走这个。当时就想，其实想看看更多其他领域的一些东西，想更多的去了解了解，看看怎么能跟艺术啊美术啊相结合。当时就选择了说我好考了一个 MBA 工商管理专业。 就是你也有过这个创业的经历是吧？ 对， 也参与过这种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对对。 所以也不能说完全的这个是没有方向。 对，也不能说完全盲目，还是就是有一点点计划之内。 是吧。其实说到创业挺难的，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有这样的理想啊，而且呢看过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也好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文学作品也好啊，里边也对这个过程有所描写。可能更多的人呢觉得这是一个挺不错的出路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很好的选择。但是真正走上创业之路的时候其实挺不容易的。最初你比如说你要解决一个这个创业资金的问题，是吧，然后你要这个选择一个能有发展的项目啊，然后还要把它坚持下去。 对。 你等于你到了这个学习，这其实 MBA 这学习可能也不会是很长的时间吧，就是 对两年， 两年出来实际上你还得面对这个工作的问题。 对对， 是吧，你是继续去 找公司上班，还是说继续创业？你是怎么选择的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怎么讲，这一个挺漫长的过程。因为当时考的时候呢，我还在就是上一家公司在就职，然后我决定考了以后呢，我就跟领导说，就说我要不辞职吧，也不能耽误工作，我想在家复习。那会儿已经剩两个月了，就剩复习两个月。后来呢，领导对我还挺好，就说那你先别辞了，你先停薪留职吧，就等于职位还给你挂着然后你就先回家复习这两个月，考上考不上呢你再回来。 所以就是你考研的时候就给自己留了一个后路。 对，那会儿算是停薪留职，但是自己的心其实已经就比较下决心。那会儿我记得是当时也很痛苦，因为我本身是学这种艺术类专业的， 对对， 文化课可能就当时高考就不太好。这个 分不高啊。 对，分不高。所以说要正式考这种纯文化课这种研究生呢，对我的来讲其实压力比别人要大很多倍。说实在的，然后 你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去把这个赶上来。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可能两个月在家我就没有出门。然后就我是从网上报了一些那个网课，然后天天的每天有计划的看上午学什么下午学什么晚上学什么，每天背多少单词然后手机两个月就关机，也不跟外界有任何联系就是经历了挺痛苦的两个月。 所以说这个考研的过程其实也不容易。 对对， 学习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在学的这个研究生的课程可能和你原来的那个美术的课程它又不一样。 不一样，对对。 这个得重新把它这个也建立一个知识体系，等于是。 对，因为考上以后呢它其实是那种可以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平时上课，也可以选择周末来，它就是针对就是你还有工作的这种人群。所以我那会儿呢选择周末，就是我平时还要去 工作，公司 对 然后还有工作。 周一到周五上班，然后周六周日到学校去上课，反正那一段也是挺累的，因为课程压力也比较大。 不管怎么说，考上它是个好事儿，是吧？ 对， 这个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它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这个给自己充电吧，等于是。 对，给自己充充电 那等于就是说，你一直也没有离开这个工作岗位。 对，基本都在，没有说脱离工作岗位专门去学习。 那实际上这个岗位就是那个舞台设计什么的这样的这个工作。 自从就是考上以后呢，我就从上一家那公司可能就离职了。然后就来到我现在这个，就是算跟我的朋友吧，他开的公司，算拉我进来，就大家一起算是合伙干， 还是半创业的状态 半创业吧 现在这个公司等于是你和你的朋友合伙，你们算合伙人。 对，我等于是有一个小小的股份吧，有点。 所以这个很多的事情就要自己去操劳了。 对，就是之前像您说的，就是你创业跟工作其实会包括从心理上包括从实际做的工作中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之前你可能只操心你的那一块就好了，我把这个舞台环境设计的效果好，达到就是客户的要求就可以了。现在可能你要考虑更多，就前期的包括一些客户的商务谈判然后做一些报价，然后做一些这个利润比的分析，到最后的整体的执行，到最后的回款，这一系列的事儿你都要自己全盘考虑， 都要自己这个去面对。 对对， 可以，就是没有人去给你画道了。 对 哈，这个就是往往咱们在这个职场的时候，有的朋友就苦恼于说，哎呀，我这个领导，我这个老板为什么老对我指手画脚呢？他今儿说让我干这个，明儿说让我干那个，好烦啊。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 对， 对， 但是真的没有了这个老板以后，让你自己去给你自己指手画脚其实也挺难的。 对，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压力。 对， 你必须要完成的这些东西。 你说我是老板啊，我今天我可以不上班，我想不上班我就不上班。但是这个客户那边催着你啊， 对， 今天你必须得给我， 对， 这个报价你不给我，我这个生意不跟你做，那你说你上班不上班？ 对，但其实 当时没有创业人都想的，创业我自由了，我天天想几点去几点去， 对对对， 我有时间了，我想着创业比较好， 我都打卡了， 对对对，其实他承担的其实会更多，心理方面的东西也会更多， 是吧？嗯，就是做了老板以后才会体验到当初，哎，我的老板有多难。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不经历这个过程，你就这个凭空在这想象或者说在这说，你真的是体验不到。 对，其实你光说其实也知道，但是你没有真切身体验过，它还是不一样， 是吧？ 对。 哎，你工作当中遇到过什么很棘手的问题吗？你不就是做舞台设计吗？这个还能有什么麻烦事儿？ 哎呀，这个挺多的。就去年17年的时候吧，我们等于接了一个天津那个全国运动会的项目。 哦，2017年上半年的天津第13届 全 运会。 对，然后我们等于要做它的整个的视频，所有的视频， 所有的 对所有 全运会的视频， 全运会的视频，然后音乐，然后解说词的编写。包括他们那个现场的怎么，他这个怎么配合这个现场导演的这种培训， 嗯， 还有包括最后的颁奖环节，整个仪式的这个运营，等于都是要我们去做这个。 那这已经超越了舞台设计的范畴。 对，其实说白了是超越我专业上的能力了。然后突然接到这一个项目，然后公司说，那你就是总负责人，你去吧。 你原来从天津毕业的是吧？ 对，然后 你对天津熟啊。 后来就派我一个人去，我当时 一个人去啊。 啊，我当时是开始是一个人去，然后在那儿现招的团队。 哦。 啊，其实自己开始还是一头雾水，对这个工作完全是没有头绪，摸不着头脑。 很大、啊。 很大，就是而且压力很大，这种。 全国运动会。 啊，对，全国运动会就是要求你不能有任何闪失。 对对对。 啊，就是当时压力还比较大。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工作形式其实也挺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因为我们都是就是按部就班在这种单位里边上班的这种感觉。 嗯、 就是说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啊，你一个人啊去承担这个项目， 嗯， 你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你在当地去集结团队， 对， 现招聘。啊，那行吗？这些招聘来的人，你玩得转吗？ 因为当时可能时间比较紧，因为他正式开始是在8月底9月初那十几天， 哦、 但是呢，他从4月份就有开始要对那些就是那些礼仪大学生要整体的培训 、嗯， 所有的音视频要做，然后要告诉他们就是现场的那些每个场馆的负责人怎么放， 嗯， 怎么用这个东西，他现场怎么配合比赛，把你这个整个的比赛完成， 嗯、 啊，所以就是我当时3月底去的，然后 3月底就去了， 4月初就要对整体的这些培训， 啊、 嗯、啊，所以我就是去了，当时那会儿也没有租到办公室， 嗯， 然后就先找了个住的地方住下，然后就开始，当然北京这边公司会在那些网站上发一些招聘的一些信息啊，帮我就约过来， 嗯， 每天约，我就约他们，那会儿也没地方 面试， 开始到咖啡厅面试啊，然后后来就是租到写字楼，我们就在写字楼那边开始， 就是，而且你招的人应该还不少吧？得 对，也有小20人了 啊，20多人得招一个这样的一个团队， 对，有一个团队。 你最开始的时候，你把人约到咖啡厅去面试，有没有人怀疑你是骗子？ 对， 一头雾丝。 其实开始没感觉，就是大家其实还是感觉挺信任。到后来，就是大家工作一起聊天的时候就开始说，当时呢就觉得你们 啊， 你就是传销公司， 是吧？ 有点不敢去。 哎，对， 啊， 所以这个其实也挺不容易的，都是从零开始。 对，真的是从零开始，一点点做。 他因为。他整个这个过程下来以后，他不止一个场馆的比赛， 对， 是吧？很多的比赛场地，有的时候甚至都同时进行， 对， 都得去协调。 对对对，当时可能天津一共比赛场馆有50多个， 嗯嗯 啊， 就是他要有相应的，比如出场的音乐呀，甚至配的一些这个大屏幕的画面， 对对对， 然后要跟人家那个音响师啊，这个什么灯光师啊，还要去协调， 对，包括一些解说播报，他的一些配合，怎么跟这个音乐配合。怎么跟视频配合？ 幸亏那个播音员、主持人、裁判员不用你找。 对对对，那个都是他们有专业的。 哎，你们是负责这一部分的，那其实也是挺 大的， 挺复杂的啊，挺 大的。 这个一个、 印象从三月底开始，到 开幕最开始是8月份， 8月份 到9月初结束， 到 整个其实历时 半年， 整半年， 半 年 的 时 间 啊。 听说你有时候一天打好几百个电话， 就有一次就是也是培训的时候啊，那次，然后都定好了，就是明天培训，然后场地也定好了，突然间。就是因为开始定的是在组委会他们里面的场地，然后下午可能5点多，组委会那边给我来电话说场地用不了了，然后呢你们得重新再找场地， 换地方 是那个点了，明天就要用，那些酒店有没有场这么大的场地是一方面，要找很多，再一个就是所有通知到那些人几百号人，那你要挨个通知他们明天换地方，对，所以就是当时打了，我记得一共是有260多个电话。 好家伙！ 然后最后通知完呢，晚上我们要到新定那个场地，去看，就是设备呀、屏幕呀，啊，行不行？调试、测试，别明天有什么问题。 对， 最后那天回到家可能也都4点多了， 是吧？ 晚上那天 睡不了2小时，又该起来了。 对对对、 这个第二天还得精神抖擞的去看，去给人培训去啊。所以说 辛苦， 对，在这种工作状态之下，那肯定会压力特别大，也比较焦虑吧，那个。 对，因为开始的时候就是特别焦虑，因为开始毕竟自己也在边摸索、边工作、边学习，啊，但是我们也请了很多专业的类似培训的专家去给他们培训，让我自己也会向他们学习很多。慢慢可能到把这一段度过以后，后面的时候就好很多，就自己基本上包括自己的团队也捋顺了，就工作上也比较顺了，就慢慢会好一些。 他总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对，有一个过程。 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女同志啊，她有很多年啊，她不上班，然后呢，在家里专职做太太，先生在外边打拼，就是很平稳的一种生活，但是有一天就是家里突然有一个变故啊，需要他又重新出来工作啊，出来打拼，就是在刚刚复出的那段时间简直就是不知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做些什么，简直不知道，稍稍的进入了一种状态，好容易有一个公司，比如说他能在里边适应了，能上班了，又要组成一个团队，然后就去拿下一个项目， 对， 哎呀，那个整个的那个过程简直的就是像在血与火里面去这个重生一样的那种。 对，开始迈出这一步其实挺难的， 所以说这个创业的过程啊，它不是那么容易啊，即便你在这个领域里边你已经进入这个很长时间了，但是你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项目，它会带来不同的挑战。 对对对， 就是所以你面对的时候，你都是总是一些全新的。 对，其实每一个项目都不太一样，它都是一种新的挑战。 而且就是说这种机遇吧，其实你还真的还得特别珍惜。你说就像这全国运动会这个是吧？ 对， 你这么多年工作当中，你能赶上几回呢？ 对，它其实也是算是国内的奥运会，也是4年一届。 所以你要把它做好以后，它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这么一个工作哈。那可以说现在都一切都步入正轨了哈。那你这个还有什么新的打算吗？还是说就是满足于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也没有，其实我自己一直想做一个这种独立设计师的一个内衣品牌。然后我之前也是一直在筹划，在做一些东西，包括已经做成型的一些东西，但是可能因为去年就是比较忙，别的事儿就稍微耽搁了一下。 所以你这个内衣它属于服装范畴啊？ 服装范畴 啊，你们男士的还是女士的？ 现在主要想先做男士的 设计这个衣服， 对， 设计服装设计，它也是它包括含在你的美术设计里边吗？ 它也算，对，包括我们那个本科那学校也有专门有服装设计系啊，它都是一个， 这也算你一个业余爱好吗？ 也没有，开始之前还真没想，就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也是就是想做这块，然后也就开始研究，然后找一些资料，包括自己试着做出来一些产品，包括这个产品品牌，自己做了一个品牌，也参加了一些线下这种就时尚设计师发布那种时尚周啊之类的东西， 也被认可了是吧？